生死也未放手，故意挑剔，今天我不在乎，只跟心中意愿去走，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，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，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，从来得失我睇透，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念头，只感到顺逆流，每颗冷酷眼光，共每声友善笑声，默然一一上扣。几多艰苦，当天我默默接受，几多辛酸也未放手。双手找到我欲求，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，从来得失我睇透，心里从不会强求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蔡国权的《顺流逆流》，这是蔡国权在80年代初写给徐小凤的歌，蔡国权自己的演绎呢，也是充满了韵味。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爱戴2006年的专辑《万众爱戴》，初次与你相遇当中的《初次与你相遇》。这首歌是韩剧《浪漫满屋》插曲的中文版，中文的填词是内地的诗人词作家梁芒，梁芒的著名作品呢，包括孙楠的《拯救》。 真温柔，轻轻地贴在我唇边，压着那蓝色的唇线，你的温柔浪漫遮住了我视线，写自己的永远，缠绵排山倒海，爱你就是我最大心愿。爱情像沙尘暴，梦扑向了我，我有一些不知所措，兴奋，试着去体验，刹那间就被他俘获。无关不顾一切，是恋人的本色，苦恼再接着拥抱。你的脸紧紧地贴着我的脸，想要天心大乱，我的呼吸变困难，很漫长的时间，我爱那密密缝缝的天野，还有写自己的晕眩，你出现第一眼，故事就开始发生，不管其实每一种情都差不多，渴望失望不停，希望我恨过的心中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的代表作《日不落》，这是她2007年特务 J 当中的歌曲。而接下来是林依轮1996年的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锣鼓》，豪迈奔放，充满了快乐。这首歌的创作者是张全富，而张全富呢也是林依轮的成名作《爱情鸟》的创作者。 从长江呀到黄河，唱来一路歌，咪嗦啦咪嗦，我们向前走，幸福的生活在前头。跨千山呀，过万水，一路唱来一路歌，滴噔答滴噔，越唱越快乐，快乐生活就像一首歌。呜呜向前走，幸福的生活在前头。跨千山呀，过万水，一路唱来一路歌，滴噔答滴噔，越唱越快乐，快乐生活就像一首歌。

清楚，爱不了的宽恕，梦不到的幸福，终于走到结束。曾经相伴游走，走天涯的路，一生一世承担着难彼此的苦，爱就爱了全部，断要断的清楚，爱不了的宽恕，梦不到的幸福，终于走到结束。终于把自己逼到这个地步，再无力反复，反正退也无路，所有的束缚于事无补，只是爱与不爱你却迟迟说不出。 这是一首陷入爱情纠葛的歌，来自周华健1997年《朋友》专辑当中的《终于》。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一起要听到的是周华健的弟子李杜《为爱犯了罪》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的标题歌曲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我是在什么时候让你闯入我的世界，为所欲为，直到一无路可退。你对我肆意哄骗，谎言说得天花乱坠，情相许惩罚以后还剩什么值得回味，空洞的惊呼和悲，我甚至无力理会你把爱情还不给谁，反正能力被摧毁。我为爱犯了罪，代价是我的泪，悔恨的心情每天要来去好几回，你彻夜不归，我辗转难心，失去被爱的滋味。我为爱犯了罪，错误已难挽回，阳光再不曾擦肩，我黑色的防备解不了思念，关不掉危机，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让我心碎。 曾擦肩，我黑色。